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同你讲啊，讲翻啊呢个。咩特筆 app 啊，上門特筆 app 啊， 嗯，好啊， 坦白講受歡迎喎， 啊，咁 啊，因為有好不少嘅網友，都走嚟問我攞個 app 喎， 香港嘅網友， 香港嘅網友啊，即係咧，啊，我 即係上嚟都係租酒店啦，打算， 誒，咁啊，我啱啱就做咗一集，誒，講酒店嘅，唔係間間酒店咁安全，基本冇安全嘅酒店㗎，講真，就算而家我坐落咗呢一間酒店，嗱，而家依間咧就阿碌你成日喺度揼。骨嘅啊，骨嘅酒店啊，咁呢个酒店 唔好名啦， 唔好名啦啊，咁啊你私下问我，我哋会避啦，啊，但系你私下问唔会好多人嘅啫，嗱，都系有嘅，呢间酒店冇话亲身证实嘅，唔使 登记，唔使搭机， 系啦， 刷卡啊， 咁啊，即地埋点讲嘅， 咁啊，啲技师系非常 nice 嘅， 啊，咁样呢间酒店几钱啊嘛？ 呢 间因为今日你请系嘛， 三零几， 星期六日都系。 嗯， 下日都系， 系啊 ，OK 啦，咁样 会员好似平啲，我系会员， 哦，咁 因为我太熟啦，佢帮我开咗会员 ，OK， 咁骨子嘅，我觉得 OK 嘅呢度 ，OK， 咁啊酒店啊，呢度仲有时租系咪啊？ 有三四个钟都有，三个钟四个钟都有 ，OK， 咁你可以 时通常开四个钟， 坦白讲时钟就安点都安全啲嘅，我觉得。 嗰啲女咧，你約佢 好似唔好夠聲啊！你啊， 嗰啲女咧約佢十一點咁先算啦。佢通常都十一點半先到。 嗯，咁即係如果三四個鐘夠啦。坦白講，其實點為咗安唔安全咧？冇安唔安全啊？ 冇啊！ 即係我再講一次，如果你係 留 喺酒店嘅時間時越短，就越好啦。 條女留喺酒店嘅時間，總之兩個人一齊嘅時間越短。 係啦，咁我同你又唔緊要啊，因為同性戀法例冇咩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未執行到，未咁細緻啊嘛。 我著住底褲添。 啊，你而家著底褲，你咪引誘我唔到啊，係嘛？ 啊，好熱啊，出邊。 啊，好撚熱啊，真係好撚熱。OK， 咁啊，我都盡咗嘅，我冇安全嘅酒店介紹啊。我重複一萬次，我都咁樣講。 相對安全啦。 冇得相對安全啦，唔拉你咪安全咯，係咪先嚇？所以我成日覺得呢一類型嘅酒店， 唔係呢一類型嘅酒店，你即正常。呢個 location 啦，尤其是唔會間唔係咩出名酒店，咁啲人唔會有啲古惑仔喺度門口等你前後腳，或者見到你拖住條女入去跟住報串嗰啲嘢啊嘛。 唔會啊嘛，呢度呢個隔離咁多民居。係 咯，呢間冇咯。 唔係冇啊，我覺得唔會，我覺得唔會啊，我又唔係冇機會。 有啊， 梗係有機會啦，咁多民居度㗎。 唔 係 啊，呢間 cheap 啊嘛，你去都去啲好少少陽光啊、金碧嗰啲布啦，布呢間板。呢間其實係好多係啲水，即係譬如外省落， 我見到好多女都喺度住呢度。 外省落香港咁喺深圳停一停，咁就通常就會嚟呢間咯。 哇！你坐埋少少，我收唔擠落好多。OK， 咁都係咁噶啦。我冇安全嘅酒店介紹嘅，但係稍為好少少嘅，你覺得安樂啲嘅話，咁樣其實佢嗰啲嗱啱啱講。條女會覺得安樂啲嘅，條女覺得安全啲嘅。 條女個個聽到話唔使， 因為喺大數據嚟講咧，佢安全嘅嘛。 係啊， 佢安全個意思唔係我哋，係佢嘅，或者咧佢比例上少一樣嘢啦。好，我哋講翻只 app 啊，因為上次講咗齋揼骨啫，即係坦白講，我咧其實都驚嘅，一講齋揼骨俾人屌喎，因為自行居樂部你講齋揼骨，你講得好撚多集唱正企啦，你仲講齋揼骨屌你啦，係咪真俾人屌？我又唔係喎，真係唔係喎 ，OK 啊，咁啊，講下講。 唔係咁，佢哋知道嚟，有料到。 喺度料到，跟住有料到，唔屌住。 講落去冇料到嘅，原來講落去都冇乜料到嘅，咁啊屌啦！ 跟住講廿集，屌你老，都係整骨片嘅仆街啦。咁其實真係即嗱，坦白講，我要講翻先，我係冇玩過嘅，因為坦白講，我覺得幾貴。OK， 咁啊，但係你就樂不思蜀啦。啊，而家有小三嘅，仲要屌你啦，後屘仲要啊，琴晚先至又搞一鑊啦。即其實係話，因為。但你搞嗰啲咯，我哋會賣著關子，可能兩三集就先講啊。我講嗰啲你都玩過啦，但就你又唔係成日玩嘅，即係斜骨啦，即係打下飛機啊。啱啱講嗱， 唔係，其實飛機先至係多啊，但係唔係好多女。 即係呢一樣嘢係飛呢間呢個玩法。 呢個玩法咧，啲女飛機一定肯。 OK， 但係開大就多咗。 嗱，你第一次都係飛機啫，係咪啊？ 我係啦，梗係啦，我去到三四次先至撞到有啲肯嘅。 O、okay, K， 撞到，其實係咪？ 其實唔係一定肯嘅，即係好多都唔肯嘅。其實 咁其實你平均你幾多次？即係個比例啊？ 比例啊？ 胎大同 十個裏邊有兩三個肯咯。 O、okay, K， 多數都唔肯嘅，其實真係。 O K， 唔係，但飛機就十個裏邊八九個 啦。八個都肯，咁剩翻嗰兩個點解唔肯咧？你有冇諗過咧？ 真係揼到。真係揼嘅咯，真係靠實力嘅咯， 即係堅揼嘅啦， 係啦， 即係個樣一定係麻麻啦，首先應該係 啊，冇錯，當然 係啦，咁啊又肥又剩啦，即係坦白講，唔好信啲相啦， 有啲相啊，唔好信啦，真係唔好信啊，真係我嗰個真係好例外，真係對到人嘅 ，OK， 有啲都對到人，但係身材對唔到咯，即係對到樣，但係對唔到身材咯，你啲身材收得好犀利嘅嘛， 明白，咁啊，不如講下。第一次跌咁通常你都係揼直骨先嘅啦， 梗係啦，根本都唔預有嘢， 唔預有嘢。喂，我真係因為提我擺新聞啦，點吸引到你會玩呢個 apps 嘅咧？ 我就博下有冇嘢咯，即係我諗住啊有就有啦，冇就冇啦。 果然係一個戰男嘅典範啦，啊！ 開下開下啲新博人 啊，又嚟考你啊，即係咧。OK， 啱啊。咁啊，譬如你去試咁，我講你第一次點漏佢去？去起機，因為其實坦白講，你有嘅起機可以俾佢冇有網友參考噶嘛？ 佢嬲噶， 佢點留法先？ 嗱，一般咁佢，因為我嗌親多數都係推油嘅，推油就自然剝曬衫噶啦，咁簡單。即如果你話嗌個中式，嗱，首先上次有冇講？之前有冇講過價錢嗰啲啊？ 有講啊！ 中式就一個鐘嘅啫嘛，咁但係推油就兩個鐘啊嘛，咁啲女就梗係想你推油啦。即係你揼兩個正骨，兩個鐘正骨，佢都覺得辛苦啊嘛，用真力同你按。 佢坦白講，你推油唔需要真力嘅咩？ 哇！你冇嘢啊，揼骨你咁耐，你唔係唔知啊？推油係咁咦嘅啫嘛，有幾多真係即 係？唔係㗎，我推油刮泥沙㗎，佢好撚用，我用咗多力㗎嘛，大佬啊！ 刮沙都有工具啊嘛， okay, okay. 你中式真係下下要下下要陰力。 咁啊，你再講一次，中式係幾錢？推油係幾錢？ 中式200。其實兩個鐘中式同推油一樣。 OK， 所以條女會辛苦啲嘅，揼中式。 咁坦白講，如果俾我揀，我都會揀推油。真係坦白講，我會揀推油，因為 double 價錢嘅話， 因為推油通常即係如果你又唔係好受力嘅，咁就推油啦。舒服啫。 我唔會講， 但係即係如果你真係諗住揼骨嘅，你就唔好推油咯。即係唔好揀，你揀呢間嘅話，你就揀中式咯。如果你真係 OK， 我唔好相信呢一啲。 啊有啊，我 手勢好嘅 啫。我有一個，琴日嗰個咪係咯，手勢又好，仲開埋大。 O K， 咁開大佢留翻下次先講嘅。嗱，咁其實次你去到佢點漏你先講嗰件嗰誒嗰句 幾多件推油啊嘛，咁推油就已經除曬咯。 嗯， 咁 嗱， 我講過上次佢哋入房會打卡噶嘛，換制服噶嘛，咁。嗱，如果佢打完卡之後著翻面服咧，就好大機會有啦。 O K。 如果佢唔著便服，繼續著制服咧，咁就可能要理療下啦。 O K， 咁嗱，啱啊講啦，佢唔會揾啲嘢鋪張牀啊。 係啊，唔係你酒店就唔閪你啦。如果你上去屋企，佢會有啲紙嗰啲，即係大張紙嗰啲咁。 即係一次性毛巾啦，係嘛？嗰啲叫做。 係啦。嗰類嘢啦，咁佢會幫你鋪你屋企張牀嘅。 O K。咁樣 酒店又唔批你， 有咩供應俾你咧？即係紙底褲啊，諸如此類啦，或者孖煙筒， 紙底褲咯， 孖煙筒咧， 冇啊，咁啊紙底褲咋 ？OK， 嗰啲其實透透地㗎，佢睇曬㗎。 OK， 即係你有幾大兜，佢睇曬㗎。 咁其實即係幾多幾？喂，中式唔係咁樣啦， 中式冇 就唔係啦， 中式冇。 中式就可能叫你著短褲， 著條褲咯。 OK， 你自己著住褲咯。 喂，咁啊，佢如果中式嘅話，你唔係著條短褲嘅話，咁你都牛仔褲都幾撚辛苦喎。 都 OK 嘅。 OK。 唔係，可能你著仔褲啩？唔知啊，我未試過。 OK， 試過 先立中式。 咁你留翻網友試。 未試過， 留翻俾網友試啦。咁就你嗱，咁一個時序啦，佢俾條紙底褲俾你，咁佢通常佢都唔會喺你面前換，唔會叫你叫你。 你入廁所換啦。 啊，換完之後行呀。 唔係，通常一入嚟就佢。一係就佢入廁所，我喺廳換底褲，即係喺房換底褲。一係就佢喺房換底褲，我就有我入廁所沖個涼，順便換埋底褲。 O K， 係佢換工衣，唔係底褲換工衣。 唔係我換底褲，佢換工衣。 換工衣，咁出嚟，如果譬如通常有開大嘅， 佢就啊假設啦，佢唔係開大個講緊呢啲咁嘅情況先。佢著住件工衣嘅，唔係誒，著住件工衣同你同你 嘅，咁就好大機會冇咯。但係都唔 但係你試過，你試有啊嘛，係咪先？ 我小三咪咯。 OK OK OK， 著住工衣幫我起機咯。 係啦，咁譬如幫你係幫你起機啫，第一次 係 即係 OK OK 嗱，嗰啲誒開大咯，我哋下次先講嘅嚇。即係你好啦，我揾到你問你噶，因為點解會沉船啦？點解乜嘢啦？咁樣嗰啲嚇係點解喺度揾小三啊？我幾贊成嗰、那個嗰、那個你嗰個諗法嘅，但係其實網友係唔會贊成嘅。 乜嘢？ 喺呢啲咁嘅 app 嗰度揀小三啊，有個係易嘅，係容易啲嘅。嚇、有個好處啊！我哋下次， 但有 我哋下次講啦。 就係有個問題就係你可能唔係唯一一個金主咯。係 咯，喂， 呢個好大問題咯。 咁小三你 都我嗰個都好大機會唔係我唯一一個啦，當然。 咁啊，咁小三嘅話就唔可以咁多。你大家識得分大婆、妾侍 同埋小三， 小 仲有小四， 仲有小四啊！你大家識分呢一樣嘢，我哋下呢啲咁複雜嘅咧，我哋下次會有一個專欄去講嘅啦。 好啦， 唔講呢個，我講翻機啊。咁、我假設就你小三嗰次啦，著住衫，佢點嬲你定係你嬲佢嘅咧？大概啦，大概啦。 其實係佢嬲嘅。咁佢按下，即係你差唔多按咗一個鐘到，咁佢開始摸大髀嘅啦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 咁你摸大髀摸下，咁啊自然。 見到你見到你噶啦， 見到即係我又硬硬地， 一定係嘅，一定係自然嘅。即係坦白講，有時揾難揾捏捏捏下，你都會硬噶。 咁佢就掃下你啊，手背掃下你啊，咁樣嗨下咁樣，跟住嗨下又問你加唔加鐘啊？ 何為加唔加鐘先嗱？嗱 係啦， 嗱呢樣幾樣？佢本身四百幾啊嘛，五九啦， 四九。 咁一加鐘咁咪加一倍噶咯喎？ 係啦，加一個啦。 咁佢咪咧？佢如果佢一問你加唔加鐘？其實嗰意思就係打飛機啦， 基本上係。 係咯，一冇落嚟，再 加鐘。即係無論端端唔會問你加唔加鐘啊，揼住一個鐘啫嘛。 唔都揼四個鐘頭咩？係咪先啊？我聽，明。 即係揼住一個鐘啫嘛，佢就問你加唔加鐘，你就覺得有 QK 啦已經。 OK。 咁跟住我話，好啊加啦。咁不如佢話，咁你知唔知加鐘做乜㗎？咁 OK。OK， 咁問得呢句咁啊。咁你實話知㗎啦，你唔會話唔知㗎。 我話我第一次同佢係。好似話知嘅，因為我之前已經起過噶啦， okay, okay. 即係佢之前我已經起過。 OK。 咁我就講話，我知。 OK。 啊，咁即係其實個大家個 understanding 就係佢加所謂加鐘咧，唔係真係幫你揼足四個鐘。 啊。 只不過係話你俾多一個鐘嘅錢，佢就幫你起個機。 一個鐘嘅錢就係其實 $498 咯，$498。 唔係，但係咧後屘我再即係深入啲傾多幾個咧。就知道其實佢哋嘅模式咧，一般就係話加鐘啦，其實就唔係$498嘅。理論上啦，佢哋嘅操作模式就係最著住衫幫你打就六嚿。如果除衫俾你摸， 又摸 又 揸， 就 八嚿。其實抵喎，我覺得。唔知八嚿係另外俾， 通常線下一定唔經評估。 哇！咁千鳩幾蚊起個機，我又覺得貴，變咗。 哇！大佬，四孤男寡女一間房，我喺下機，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嘛？ 開大係 咪 咯？緊要嘢，但係如果你 唔係咁啊，開大又唔係啊，開大。 我講啲慢啲，慢慢講。 開大個海鮮價嚟㗎啦。 OK， 海鮮價嚟㗎， okay, 真係海鮮價， okay, okay, okay, 真係個個人唔同。 得，即係講翻起機啊。咁其實 初頭我有幾次咧，甚至小三我都係$498嘅啫。 OK。 但係後屘揼多幾次咁同佢哋傾下偈，咁佢哋就知其實個行規就係$600-$800。 $600-$800 OK， 即係我又唔係講，即係你要玩好多次，你先會知道佢嗰個所謂行規咯。到時真係口同鼻拗，但係為成$1000起個機，著住衫起就 係啊， 即係嗰條女著住衫起$1000就真係，我就會我又覺得 喂，咁你去水會都要啦係嘛？你去 SPA 啊呢啲要啦，你起個機唔使錢啊。我屌！以前十年前都要起個機都要$700啦。 咁啊， 依家1000差唔多啦嘛。 唔係，因為 不過你又要租埋房， 除衫起就 係可以除衫啊嘛。 但係做水會唔可以除衫起啊嘛。 係啦，但係唔係條條都肯除嘅。 OK， 即係有啲咪又要睇你。 佢自動除定係你幫佢除啊？ 都有 都有啊！咁屌你咯，你真係幾撚正。OK 嗱，好啦。 即係講到呢度先。我哋留翻啲機嘅嘢咧，下個禮拜先講。即係我仲有嘢，仲有嘢要問。問完起機片就開大片啦。咁問啲起機片先啦，下個禮拜講啊。咁照舊啦。同啲網友傾下先啦。打上希望照打上啦，神山虎有啦。咁小弟咧亦都出咗一個新嘅 product。叫做講理想。講理想保温瓶。坦白講，我可以俾我少少時間介紹一下先。即係其實 我都唔識啊呢樣嘢。 喂，我都買過， 講過， 我都買過。 實際我成 日俾你哋啊，你好似好少用喎。即係其實坦白講，你會試，你成日你嗱，我唔知道網友點用啊。我就覺得好方便嘅。我覺得好方便。即係坦白講，因為我會著有啲時間冇熱水。OK， 有時亦都唔知其實。因為神山虎是80毫升，建議你80毫升至85毫升，坦白說，最好依足規矩啦，80至85啦，但我就不知道一樽，我們要沖多少先為之85，多少先為之80，現在，其實坦白說，你真的不知道靠撞，我覺得如果稀了，或者結了，影響到功效，其實坦白說，都挺浪費錢啊，現在神山虎都60元包，現在你拿到60元出來擺一個咁嘅保温瓶，其實我覺得因為佢120個毫升嘅，其實就啱啱中間啦。你計80或者100咁都 OK 啦。其實因為點解我唔買150個太大 太牙雜， 太牙雜。咁呢個就一啖過。 我哋即係裝喺西褲袋都。 一啖過。咁譬如咁樣仲有，咁你諗住每次，因為佢唔係藥丸嚟噶噃，即係你係話依個就好方便啦，一啪咁入杯水就得啦。咁但係坦白講，如果譬如你攞住你飲，你要即刻沖，你喺邊度沖先？嗱，只有一個方法咧，最好嘅方法就喺酒店入邊沖。但係酒店入邊沖，你沖完之後，你可能要沖涼啊、剩啊，你夠唔夠時間俾佢發揮佢嘅藥力先？你可能唔夠時間喎。咁所以嘅你沖定咗咧，就你可以控制到。我大概幾點會我要搏嘢，咁我咪要飲定先啦。因為起碼即係平均計啦，最好就係半個小時至兩個小時。 你甚至可以咁樣噶，你個水壺裏邊淨去裝水，有得去買你先倒粉。 倒粉內亦都得，咁熬機 會熬勻佢啦。 咁你又唔好倒咁滿啦，唔好倒個120，倒100，一支倒粉內其實都得嘅。 係咯。 咁啊，但係我就唔同嘅，因為我係倒咗倒曬落。 你就預咗有噶啦嘛，咁啊梗係沖定啦。咁即係如果你未必有嘅，你咪沖。你咪入定滾水先咯，大定包， 係咯，啱嘅。咁但你啲確保啲水滾啊。 咁因為你保温瓶滾噶嘛。 保温瓶佢只係同你講係五個小時啫喎。 五個小時乜都夠啦。五個小時佢都唔會涼啊嘛，大佬，起碼溶到啲粉就得啦。 我覺得 夠熱就 OK 啦， 兩個小時到啦。 夠熱就得啦。 夠熱就兩三個小時到啦。一呢只唔同以前我幫你買，因為我幫你買過兩隻噶嘛，有一隻厚啲，一隻薄啲噶嘛。薄啲嗰只咧就我唔買，一隻厚啲嘅嗰只。 哦，厚啲咪得咯。 嗱呢只係啲一係就係足四五個鐘頭啦，足噶啦。以前嗰只就可能兩三個鐘頭啫嘛。 咁你同埋你攞熱水，其實唔係一定要酒店啊，你去麥當勞都有噶。你攞住個碗，你攞啲熱水得唔得？一定俾你。 我因為我都試過嘅。 香港麥當勞、大陸麥當勞 都可以咁啊，其實好方便 嘅。大家樂啊，啲快餐店都 其實好方便嘅咁樣。咁冇網友，咁啊可以埋嚟試下啦。其實我唔係入咗好多貨咋，我就入咗幾廿個咋。咁其實我因為坦白講，呢啲佢唔係神山虎啊嘛，神山虎用完你再買啊嘛。咁呢啲咁嘅温瓶，你用完之後用一次，你唔會抌咗佢噶嘛。你通常我預咗， 唔係同埋網友自己可以揾噶嘛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又你咁多個擲住又賺一賺。 唔關事啊，網友揾唔到啊。 就當佢揾到啦。 佢基本上係120，你係喺坊間香港你揾。 咪當佢買150咯，自己係咪先？ 150都難嘅，真係都難嘅。咁其實150我見過喺九龍灣買咧，係賣緊180幾蚊一個。佢就因為佢越細容量就越出少，越出少佢越貴。咁我呢個咧，即係坦白講，我佢來緊都唔係好貴啫，但係起碼佢嚇咗一句口號啊嘛。講理想有咩錯？呢個口號內噶嘛。咁其實呢個係我一個波特嚟嘅，因為我波特 捧下場啦。 啊，咁啊，起碼 又唔好揚啊！大家拎住出街，人哋都哇賤男嘢喎， 收翻20蚊個 idea 費啊！咁其實大家計我一樣要賺幾錢啦，捧下場啊！咁啊，其實60蚊個啫。咁啊，最好就網友就買神山虎就順便搭埋賣啦。因為其實你就咁靜啲賣，我收到你20蚊順豐咁，其實無謂啊，係咪先？咁你話你都係要個神山虎啦，你咪買住一盒先咯，係咪先？咁你到時就可以。 可以啊，用啊，捧下場啊！你今日依成功買咗第一支。第一支瓶噶啦，啊！我未喺做，未做廣告，廣告宣傳之前， 哇！已經有啦，即係睇睇微信啲人， 係啊，睇微信，我啲人睇微信嘅，啊！咁我陣間我會連埋神山府寄俾佢嘅。咁嗰位網友就係俾足八頭添，佢係兩嚿水買， 哇！ 冇温瓶啊，當然啦，有啲我其實打上嚟嘅，希望我多啲咁嘅網友啊， 幫下場， 幫一幫一下，其實好撚大鑊噶，唔好即係。 開翻關啊！ 唔係啊，其實開翻關唔係好多人玩啊！而家坦白講， 唔係你使多咗啊！ 我使多咗，特指同埋少人去玩咗，而家真係少人玩咗 啊！ 係啊，咁坦白講，其實你少人玩，你神山府嗰個要嘅需求量就少啲噶啦嘛，係咪先？咁樣咁咁啊，我話唔緊要嘅，希望人有得賣啊，踏實啲啊嘛。咁希望啲網友都繼續支持啦。咁其實都係嗰句啦。咁踩下小弟啦，好啊，咁唔講咁多啦，下個節目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